助念人应该了解的几点。一，发心帮助他人念佛往生西方，就是替代如来担任度化众生、了生脱死的一大责任。我们执行这个救度众生的大事业，必定要切实认真行事，切切不可敷衍了事，错误他人了脱生死的大事因缘，谨慎谨慎。二，凡到病人家里来助念，先需召集亲属，说明凡人临终乃超生和堕落的最要关头，这个责任是在你全家亲属的身上，你们做家眷的人，若要使病人超生，不致堕落者，必须一一都要听从我们助念的人指导，一点不可违反，那就保证临终的人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三，助念的人到了病人房里，对病人的态度要诚恳，说话要平和，病人听到见到，心里就不会怀疑了。先要赞美病人平素的善行，使令病人心生欢喜。其次，再说种种善巧的法子，使令病人心生安乐，并升起求生西方的正信。助念的人看见病人，应该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属想，要晓得在这一生虽然不是真实亲属，或一生、二生、三生前也许做过亲属，不能全说没有。助念的人若能将病人当作自己的亲属想，那帮助念佛的心就比较亲切的多了。四，病房里头，除对病人讲开示外，其余一切的人，一切的话，不准对病人接谈， 也不准在病房里闲谈杂话，免得病人听到分心，忘失正念。如有亲戚邻居日来探望病人者，助念的人需要问他：你来是为帮助病人念佛，不是？若是的话，便需听助念的人指导，免得发生妨碍。若不是来帮助念佛的，那就随时对眷属说明，领客人到别的处所去招待，免得病人相见，发生情念，妨碍正念。这是助念人的责任所在，不可以怕难为情的。若是为面子、人情的缘故，妨碍病人忘失正念，不得往生者，那就违反我佛度生的本怀，也不合助念的宗旨了。五，念佛或六字、四字，或紧慢高低，必定先要问过病人自己的欢喜。如病人不会开口讲话，那么念佛不可太紧，若紧就听不清楚，也不可太慢，若慢就会气促接不上，尚且容易昏沉。音声不可太高，若高，助念的人难能持久。也不可太低，若低，听不分明。所以，念佛最宜不紧不慢，不高不低，句句分明，字字清爽，使病人句句入耳，字字惊心。这样的念佛，真正视为助念，切切不可随自己的意思，紧的紧，慢的慢，高的高，低的低。若是这样的念佛，虽是助念，那病人难得利益。要晓得，助念是因为病人临终的时候，元气衰极，自己念佛提不起的缘故，全靠他人把这句 阿弥陀佛的洪名念得分明清楚，使病人的心念念归入这句阿弥陀佛的洪名上来，常常要关照一切的事情。不使动摇病人的心念，使病人的正念念念继续，命中最后一念的心，随着所念的佛往生西方。这是我们助念的人。达到替代如来担任度化众生、了脱生死的责任与真实目的了。六，或助念，经过几天的时间，病人忽然精神发旺过前，也能说话或叹息，以及身体活动，种种情形。那么助念的人需要注意，切不可做好起来看。病人如有这种情形发现的时候，不过2小时就能断气。比如一盏油灯，油慢慢的尽，那灯光也慢慢的黑。到了油尽灯完的时候，那灯光忽然发亮，顷刻就灭了。凡病人将近欲断气的时候，多有这类的情形。往往听说助念多日了，病人忽然精神发旺，也能说话、叹息，种种情形。那助念的人没有相当的经验和见识，当作病人好起来看，就停止助念了。未过2小时，那病人即断气。所以，对于这种境界，我们助念的人需要认识清楚的。七。助念人才道，若遇病人的气刚刚断了，或气断已过1、2、3个小时，如有这样的事情，助念的人切不可做没要紧看。要晓得，这个时候是最大紧要的关头，最好先要高声开导过一次，然后才助念。因为病人断气后，无论亲属有无嚎哭，他的心一定是 恼乱的。若是高声的开导，亡人的心即能知觉。由知觉开导故，一者亡人的心即有所皈依，佛号声相分明，当下恼乱成为正定。二者也知发愿求生西方，心之喜听佛号，即是愿生西方。开导宜高声，言语要简明。说道：某某人，你过去所有的善事、恶事，通通不可想着他。家中子孙财产，通通尽放下，一丝一毫不可挂念，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。我们大家帮助你念佛，你的心专门听大家念佛，念念靠定这句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去。你的心专门听大家念佛，念念靠定这句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去。从你的心起到求生西方去止，必定要重复念二次。开导过后，随即开始助念。在这个时候助念需要高声，专念四字佛号。如亡人平素有信愿求生西方的心，定能得生西方的。如平素无信愿求生的心者，那么临命终时，听到佛号的功德也不可思议。地藏经说，临命终的人听到一佛名号，消灭五无间大地狱的重罪。所以临终帮助他人念佛的功德，真是了不得的大呀。